你好，我是贝贝网合伙人兼研发副总裁徐玉建。上一节文章中，我跟你分享了业务高速增长带来的业务和团队两方面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规范流程制度、搭建人才梯队、完善组织架构等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然而，在业务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来自技术的挑战也不可忽视。贝贝网从一个电商新秀到行业独角兽，只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看似顺利，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今天我就想扒扒皮，和你分享一下我们业务扩张过程中在技术上踩过的那些坑，以及我们是如何应对的。业务规模和复杂度快速增长带来的挑战。其实创业最初，我们曾怀疑过贝贝网这个平台的可能性，因为在早期的电商淡季时期，我们连3个9的业绩都达不到。后来在双十一流量压力的作用下，我们把业绩做到了4个9以上，才打消了我们的疑虑。另外，最开始我们是移动电商 APP 版本的迭代速度非常慢，早期可能一个月更新一个版本都非常困难。后来经过技术的不断演进，团队的不断迭代，我们能够做到每周更新一个版本，而且新版本的缺陷率从原先的 50% 降低到 5% 以上。 50% 意味着在早期我们上线的100个需求里面有50个需求是有缺陷的，需要返工的。版本更新速度的提升与相应错误率的下降，这背后起支撑的是一个团队的持续迭代。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唯有一个团队才能走得更远。再来看来自技术的挑战，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相应的业务量也是快速增长的。最初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产品，一个简单的业务，到后面，随着业务产品的成熟，逐渐将它铺开后，可能会出现多个产品，甚至数十条业务线，都需要并行迭代的情况，此时便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具体可以分为3点。第一个问题是，原先我们习惯于在一个工程或一个系统应用上进行开发，长期以往代码会越堆越多，导致这个系统越来越腐化，架构越来越不稳定，出现越来越多的耦合。这时就会发现，团队的新成员进来后不敢写代码，团队中的老人也不敢对这个存在复杂耦合性的系统轻举妄动，因为极有可能你动了某个地方，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更大的问题。一旦这种可能性发生，那之前的什么代码冲突，相较而言就是非常小意思的事情了。第二个问题是，当大家都在一个工程、一个应用上进行开发，并且有多条业务线并行迭代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团队直接的步伐并不一致，互相之间可能会有诸多争论，这样就会导致版本更新的效率大大降低，也加大了需求上线的难度。比如大家可能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上线验证，效率极其低下。第三个问题是，由于系统太过耦合，可能某个新功能上线后对于全站业绩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因为系统扛不住新功能带来的流量，结果导致核心链路交易服务都不可用了。业务系统结耦合及平台化推进，说了这么多问题，我们当时是如何应对这些技术难题的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观点，保证生存是首要目的，永远没有非常完美的产品方案，我们必须要不停地进行开发和迭代，所以我们必须具备一种快速试错、低成本试错的能力，使产品和业务完成快速迭代，并且当这个模式成熟后，能够帮助产品和业务快速进行规模化，再通过这种规模化的能力实现公司商业价值最大化。回到具体的技术挑战，公司规模上来后，我们在每个技术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技术演进，是基于全站的技术演进，从 APP 端组件化动态化，到业务层组件化，到服务化，一直到底层数据库拆分、运维自动化、持续集成能力的提升等，我们都做了很多布局，而且很多都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同时，整个系统的基础架构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和配套，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后台研发同学的交付能力直接是翻倍的提升。其实归纳起来，就是通过服务框架对应用进行拆分解耦，采用异步消息来对系统进行解耦，使用分布式数据访问实现数据层的无限扩容。在 IPM 应用性能管理方面，我们自研了一套从客户端到后端的全链路应用市场监控，便于我们对性能进行优化，其监控管理对象也从最初的单应用演进为多应用。在应用拆分服务化之后，我们还自研了一套私有云系统，改进了系统的部署方式， 从原来的集中式部署到分布式部署，再演进到单元化部署。这样一来，原本交付一个资源至少需要一天以上，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进行扩容，效果立竿见影。在监控告警方面，我们也从原来的单机房部署一路演进到异地多机房部署。基于这样的监控告警体系，当我们的业务指标发生变化时，能够做到一分钟之内告警，特别是核心业务指标发生变化时，我们可以及时进行处理。在持续集成方面，我们也从最初的单系统优化做到后面的结构性优化，能够提供非常灵活的灰度发布机制，非常快捷的回滚机制，确保即使出现问题，它的影响也能控制到最小。在大数据方面，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并组建大数据团队，目前已经演进到机器学习阶段。比方说在客服上，机器客服能够帮助节省一半的客服人员，减少人力资源消耗，另外对运营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通过自动化排期，基本能做到减少1/3运营人员的投入。当然在技术之外，流程是保证快速迭代的关键，对此我们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每个阶段都实行准入制度，明确需求，二是每个环节都检查输出，包括质量和时间两个维度。在具体执行中，我们推行短项目迭代制，正如之前提到的，没有完美的产品方案，我们要先求有再求优，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而所有的技术与系统都要能支撑我们能够迅速验证产品。总结一下，技术的挑战来自于业务高速增长形成规模化之后带来的系统复杂度的上涨，而解决的重点在于通过服务框架对应用进行拆分解耦，采用异步消息来对系统进行解耦，使用分布式数据访问实现数据层的无限扩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创业团队来说，如果想要把握住机会，就必须做到快，因此在技术演进的时候也需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技术洁癖，不要追求完美，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作者简介：徐玉建，贝贝网合伙人兼研发副总裁，负责贝贝技术团队管理，从零到一搭建贝贝移动电商产品和技术架构，推动集团各个技术领域快速演进，完善技术团队的梯队。